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胡大海奉旨回京搬兵，徐达点头：“二郎，你一片好心，我清楚。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再另派别人。” 哎，这是这么回事。还有这事儿，元帅，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跟我们老四讲究讲究。老四啊，哥哥说两句话你别不爱听。 四哥有话请讲。 哎，我想起点事儿了，这也不是今天，打咱们建国的那一天呢，我脑子里就来回转歌。老四，咱们这个把这个心里话都抖了抖了啊。说将来你把元顺帝打倒，统一北六省，统一南七省，统一全国，你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个皇帝嘛，说话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当臣的就不敢说别的喽，那要跟你说别的，那叫抗旨不遵，全家抄斩呐。老四啊，哥哥，我总觉得现在就有点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在哪儿啊？你身居皇宫大内，哥哥想你想见一面都困难。左一道宫门，右一道清规，哎，不像当初弟兄经常见面了。我觉着变，那么早晚统一全国之后，是不是更别扭了？啊，老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人都有变化。你现在有了困难，求我二哥这么的吧，二哥那么的吧，早晚要没事了，你能不能这么对待二哥？你对待别人还能不能这样？不好说呀。老四，今天我说话没别的，二哥为你掉脑袋没说的，为弟兄搬兵可以，那么早晚你二哥要劝你，或者你二哥要说你，你愿意听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我的，咱们把这话得交代清楚呀。当着文武百官呢，你说胡大海说这话虽然是大老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众人偷眼看朱元璋，就见朱元璋这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朱元璋站起来：“哥哥，你放心，咱们弟兄的感情不比旁人，现在这样将来也是如此，不管何时何地，我朱元璋绝不能说话不算话，我绝不能眼里头没有二哥和磕头的八兄弟，绝忘不了这些义军的感情。好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怕说话不算数，先小人后君子。老四， 你传一道旨意，我带到身上。不管哪年哪月，有一天老四你要变成吴兆的昏王。嘿嘿，你可记住今天牛唐玉这个茬啊，有旨意为证。怎么样？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行行行行行，现在我就写。当然了，朱元璋这阵儿那是百依百顺呐。为了表示对这个事情郑重，不用纸写，用丝绢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圣旨，最后用了印。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任命胡大海为监军，不管什么时候发现皇上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建议，不犯法。如果朱元璋要不听，胡大海有权以哥哥的身份打朱元璋，制裁朱元璋，朱元璋全都心甘情愿。这就像个保证书一样，写完了交给胡大海，胡大海不认的字儿，叫徐达给念念。徐达从头到尾一念，老胡闭着眼睛听着，行了行了，好好好好，老四啊，哥哥愧领了啊，我带到身上，万许将来还有用。说着胡大海把它保存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将来还真有用了。到了后文书，因为多种原因，朱元璋一计功臣时大杀功臣，要没有胡大海这道旨意，几乎所有的人命都保不住，包括胡大海在内。就因为今天牛唐玉被困，有这道旨，将来保存了很多人的生命。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胡呢，把这圣旨带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准备出去搬兵。徐元帅传令，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东西这么紧张，胡大海属于例外。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大令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背到身上，这是搬兵的旨意，不带一兵一卒，身披三层甲胄，外面把战马也喂好了，马的身上也戴上蒙面具，什么时候起身？擦黑以后啊，所有的军臣全都送到大帐之外。朱元璋拉着胡大海的手，二哥，你一帆风顺，我早听佳音呐。你假如回到京城之后，见着军师刘伯温，让他速发救兵，这块的事儿你都清楚，朕就不必多讲了。元帅徐达也直说，二王千岁多多保重，越快越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是小孩，回去我都能说。诸位啊，咱回头见啊，我现在就起身了。说着话提枪上马，双脚一点飞虎扇，这听直奔牛唐玉的山口。朱元璋扎这个连营是四不靠的地方，荒郊野地，离着山口足有15里地之遥。老胡一边走一边心里想，那够呛这呀，哎呀，能不能闯出去啊？凭着硬打不行哦，我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逢墙智取，遇绕活擒，我得动动我的脑筋呢。不见是出不去啊！他想在这，双手提着枪，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往四外看着。这阵就发现恍惚惚来到牛唐玉的山口。真不愧叫牛唐玉啊！离远处一看，这山口 真像俩牛脑袋顶架一样，山峰陡立，底下像个月亮门洞。这是唯一的通路，不在这儿出不去。上边有一架飞桥，再往飞桥上一看，灯火串串，大概这有巡逻兵啊。老胡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嘴啊，到了，他刚到山口的下头，就听顶上有人喊开炮。哟，胡大海一听有大炮，赶紧调转马头啊，他跑了，刚躲开这个地方，咚，这一炮打的是山石乱飞呀，把老胡可吓坏了。哦，玄乎啊，好悬没做了炮灰呀、啊！这怎么办？他马兜了一圈，一合计，炮什么为难出去？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马头对准山口啊！这马又下来，走的时间不大，就听上头喊：“开炮！”又来了，他赶紧拨马就跑。又好悬没把胡大海打着，这得这么讲，古代的武器太原始也笨，要现在那炮还打不着吗？这是一二，一个胡大海早就做了好准备了，两方面一架劲儿，所以两炮没揍着他。老胡最后一合计，喝出去了，你揍不着我就出去。老胡在马身上一扶，用枪杆一打马的后胯，马疼痛难忍，是直奔山口。他认为这第三炮非打不可，没打。老胡心里纳闷，我这耳朵聋了是怎么的？是开没开炮？怎么回事呢？要是这样我可出得去了。眼看就到了山口底下了，哪知道是伏兵四起，别让他过去。灯情火把，量子幽松，一支人马把道路拦住。胡大海赶紧把马带住，手托大铁枪，擦擦眼睛，定睛瞧看，这支人马不超过1000人，为首的两员大将，这两个人岁数可不太大，20挂0吧。上吹手这个面白如玉，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好像长山赵云一样。下吹手这个面如姜黄，铜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大铁枪。这两个人紧紧把道路给堵住了，胡大海不认识。老胡心噔噔噔噔直跳，张着大嘴正喘气呢，就见上吹手这个白袍小将马往前踢，一颤掌中这条枪，对面何人竟敢闯牛塘峪的山口？你是活腻歪了，不成，报名再战。我老胡一看，真是年轻人呐，小嗓子真脆呀、啊。这阵胡大海心神也稳定了，心说有人我就不怕，这玩意跟大炮打交道，这玩意受不了。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大枪一横，啊，哇！问我是谁呀、啊？瞎了你的狗眼一对！现在我是四海扬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娃娃连我那都不认识，我官拜东海王胡大海呀！听说了没有？这个白袍小将一听，还真打了个冷战。好、啊。 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老胡，你就是胡大海。 对了，害怕了吧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搬兵去，把刽子手搬来砍你们的脑袋，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砍，我叫你在墙下做鬼。哎，你看老胡能耐不大，挺吓人呢、啊。那白袍小将一阵的冷笑，胡大海呀、啊，我怕你什么呢？你不就是天下最著名的大草包吗你？哎，你是个落荡帮的出身，狗掀帘子全只嘴呢。你这张嘴把徐达白活住了，把朱元璋白活住了，别人岂能上当受骗呢？今天咱遇上太好了，我就要知道知道小爷我的厉害。回过头来，哥哥，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要他的狗命。这俩人是谁？这都是吴王张士诚手下的大将，杰出的将领。那个白脸的姓金，名叫金良，那个黄脸的姓金，名叫金玉。这金氏弟兄也是苏州的一霸，别看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一次奉了张士诚所差，就守住牛塘峪的山口，在山头上呢吊着50门大炮。咱们说过了，这大炮对着胡德海开了2炮没打着。后来金氏弟兄一商议，认为就一个人不值得放炮，干脆领兵下去把他生擒活捉，从他嘴里头能打听出些消息来。就这样停止射击，领队把道路拦住，等跟胡大海一说翻了，金良跨马抡枪是直奔老吴，两个人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胡大海一看，呦呦呦，我这小白脸挺能耐啊，又掌中这条大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神出鬼没呀。胡大海一想，我这两下子可够呛，怎么办呢？有招了，今天我就给他胡抡吧。仗着胡大海是一员猛将，身大力不亏，力猛枪也沉，胡大海也不按着招数了，干脆把腮帮子一股使足的力量就抡开，这条大铁枪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正轮在他后背上的，顺者当枪，横者当棒啊，跟铁棒一样正砸的后背就啪，把个金良砸的眼前金灯烂冒，嗓子眼一发热，一口鲜血喷出来。老胡一看这个乐呀，呵呵，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呦，我这能力长了是怎么的？对了，要照这么下去，赶上我们老六常遇春了。老胡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是战败金良。金良的兄弟一看呀，哥哥， 赶紧过来接应，把他哥哥救下去，跨马抡枪再战胡德海。老胡高兴了，心我这能耐大你算个屁，还他妈那胡抡子就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该着他露脸，这一下正砸到二爷的屁股上头，把金氏老二砸得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掉下去，这马直奔东北就跑下去了。胡大海连胜两阵，心说得了，我得搬兵去，不能恋战，双脚一点蹬，好小子们也有好生之德，暂且留儿两条狗命，咱们回头再见了。直奔山口外头，胡大海就跑下去了。等金氏弟兄重整队伍再追，已经来不及了。金良一琢磨，你也跑不了，因为外头有18道连营啊，我们这不过头一道卡子，一道比一道厉害，你胡德海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一面服药一面领兵在后头赶，但是不那么着急。单说胡德海一口气跑出5里，就来到2道卡子，正往前跑着，突然一声炮响，500军兵把道路拦住，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一声呆，哪里来的小辈，而还不给我站住。老胡一听这声音洪亮，这山谷都硬回音，人家把战马带住之后，胡大海定了定神，擦了擦头上的汗，往对面一看，灯球火把亮紫幽松，把山谷都照亮了。正中央观桥，一匹红马在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虎头狮子盔，体挂金锁连环甲，胯下9点菊花豹，掌中使得独角娃娃槊。什么叫独角娃娃槊呀？就像个小孩一样，两只手打着匕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伸着那条腿就是霸，使这种武器的将官不勇不行，光这条娃娃槊足有100多斤。再瞅这员大将，面赛蛤蟆皮，嘟嘟赖赖的，这家长得也像蛤蟆，嘴角往下耷拉着，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看样子30岁左右，肩宽体胖，十分的威风。胡德海当然是不认识，但是胡德海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临阵不惧，不管他心里多慌，脸上你露不出来。老胡看了半天，我对面这癞蛤蟆你是谁呀？癞蛤蟆像话吗？把这位气得把脑瓜一拨了，呸，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口出不逊，不认得我呀？哈哈哈哈，告诉你吧，明营里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各国也知道我的名气，姓胡，胡大海。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